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一签证开始申请啦，你准备好未啊？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宏愿移民将会在3月13号举办英国移民讲座，同你讲解英国推介楼盘，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张三同阿张三就在路途中啦，咁我哋啊前博啊继续呢个 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唔知啦系嘛，可能系而家又开放翻四人限聚令，咁佢嘅铺头又更加旺啲啦，咁啊得闲， 咁啊都希望佢继续唔得闲。 咁又唔可以， 唔得，即係揾到錢，即係揾到食啊嘛。 咁唔可以嘅， 唔可以咁嘅， 節目都要做嘅，唔可以因為揾錢而輕咗我哋嘅節目噶嘛。 咁樣， 係咁，我哋今日就 so must go on。OK， 咁第一節就我哋講下呢個英國嘅五加一啦，唔好啊。 等等先，停一停，諗一諗先。 哦，即係等於我哋刪咗個麥，我哋諗諗先咯。 唔係，即係我哋等於賣台灣菠蘿一樣啊，唔係鳳梨，對唔住啊， 唔係啦， 一樣停看聽咁啊，成日我哋喺睇台灣嘅。嘅新聞咧都成日都咁講嘅 ，OK， 即係疫苗啊停看聽， 呢啲係過咧嗰啲火車嘅平交道就有呢個牌啦，停看聽， 停看 聽啊聽， 係停苗。 我哋廣東話叫聽啊嘛。喂，今日你話曬都係牛年第一次做節目啊嘛，係咪應該同啲觀眾拜個年咧？ 哇，過曬咯個年都嚇， 有心唔怕遲， 唔係咯。 咁不如年尾先講， 十月都係拜年前。 不如年尾先講啦， 係嘛？即嗱，喂嗱，我率先講啫。牛年即係順景，生意興隆，龍馬精神，學業進步，快高長大。 唔係啊，咁你講曬我講咩啊？ 唔係啦，留翻啲俾我哋講。咁得啦，你代表啦。係啊，多謝。 咁啊，話曬咧，我哋都有位好朋友咧，即係都上嚟之前咧，都上嚟講過咧，即係加拿大升學移民嘅。OK， 咁就 大家好， 阿租咁啊。今日上嚟咧就喺我哋嘅节目预告都有讲啦，即系 BNO 五加一，咁啊都进行咗差唔多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就你喺阿台长嘅节目就有讲啦，我哋就有啲有少少咁多嘅妒忌，咁所以咧就想你上嚟咧就讲翻半粒钟咧，就关于英国移民嘅一啲嘅近况咁样啫。 我心感荣幸，你邀请我上嚟，我梗系好荣幸啦，系咪先？ 系啊，咁咧嗱我先講下先啦，喂，嗰、那個反應同預測好似有少少落差喎。 係少少，即係其實嗱， 點解咧？有冇啲可以分析一下咧？ 唔係我嗱，我而家接觸分析嚟講咧，嗱，我講個數字先啦，係咪？數字而家由即係大約過一個月到啦，咁啊，而家6000多，咁啊有一半咧，大約就喺已經過咗去申請咗，過咗去先申請嘅， 係。 咁有一半係喺香港申請嘅， 即係3000到啦。 我哋當時嘅預測就幾萬，一開波就幾萬，即係一個月到一開波幾萬， 冚冚聲啊，早仲超啲啦。 原來我哋發覺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啲人咧要考慮好多嘢，要幫啲細路仔安排咗學校啊，又要揾到地方住啊， 又揾個地址簿啊， 係個地址簿啊，咁同埋。上網搞的時候咧， 你仲要即係 棘手棘腳啊！ 係啊，嗰個TB test 啊， 係啊，又要 係嘛， 又要去打指模啊， 係啦，冇錯。 咁所以其實就我哋估就其實係呢一個係正常嘅，就係咁樣啦。因為好多嘢要考慮啊嘛，一過到去你知㗎啦，就五年㗎啦。咁所以佢喺走之前咧，一定要處理咗好多嘢。呢個就係我哋問翻。啲話成日話走，點解而家都未走嘅人？ 又放一層樓啊！ 係啦，有啲真係話喂，等我買一層樓，同埋而家揾緊地方住，揾緊地方咁樣。咁所以咧， 慢咗， 因為佢賣咗層樓，佢都唔係話即刻過去都嗰，譬如賣，我而家賣咗啦，咁我有幾個月喺度，可能要有個過渡期，我都要揾個地方住住先嘅。 係啦， 咁住酒店好啊，亦話係租個地方住咧， 定係話會買樓咧咁樣。所以其實即係咁樣咧，又係合理嘅喎，我覺得。即係等於佢就話停一停啦，咁啊拖慢啲就。即搞曬啲嘢先過去啦，咁樣。 同埋疫情有冇影響咧？ 絕對有，絕對有。即係啲人都話：哇，係咪啊？即係嗰段時候都爆得， 因為如果即係我哋估計就係應該係五六月都係應該係最旺嚇，因為可能啲小朋友嗰邊要搞讀書啊，成啦，因為九月開學噶啦嘛， 準備入學。 咁、啊、所以即係五六月啊，或者六七月到，因為五六月應該最旺噶啦。如果要走嘅話， 第一就係佢申請咗嘅人就差唔多批要走啦。第二就係話，即係話去申請嘅人。亦都會湧入翻好多嘅，因為我哋估計英國咁樣係會五六月咧就會好靚嘅，即係話個控制得好好嘅情況出 現。會唔會有一啲嗱？睇你未講啲正常嘅五加一之前咧、譬如我而家我譬如我咁啦，我有個 BNO， 咁、我有一家四口，我唔理啦，我直情去到英國先，我當旅遊身份去到英國，咁我先留低， 係啊， 又得唔得咧？即係我已經譬如。我唔出聲啊，因為我費事張揚。我好多朋友可能好撚八卦。 唔係，嗱，其實冇話得唔得噶。你之前啲人走過去都係咁樣啫嘛，都係一樣嘅啫。佢留低咗。 即係一月三十一號之後，仍然可以咁樣做法嘅。 可以。 即係我賣曬嗰間財樓啦，我直情一家四口當旅遊去到呢個英國。咁跟住留低我唔走啦， 又冇話淨係低調啦， 即係梗計啦，因為你知好多八卦嘢噶嘛，一賣層樓就係嘛， 啱。咁其實但係大部分我而家發覺原來大部分咧都係想搞掂曬啲嘢先嘅，呢、這個 即係安排好曬啦，我先過去。 頭先你講嘅即係話個疫情亦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因為其實擔心啲細路仔啦，咁所以啲即係一般而家主流申請嘅咧，原來發覺都係家庭先係一個主流嚟嘅。即係話之前我哋預測會有一大扎年青人咁樣跑過去，原來就反過嚟咧，就係家庭反而為一個主。 因為年青人咧，譬如你用九七之前七月一號咧，其實都係23、24歲到啫，係咪啊？咁嗰啲可能都仲有好多考慮啦，係咪？所以能夠希望去到英國。定居的話，我相信都是一些 三四十歲 或者五十歲左右， 確實最多是這陣， 因為他有小朋友，事業上都有少少 成 績，有層樓賣了他，他相信買一層樓可能有幾百萬，在英國應該都可以生活到的， 是沒錯， 就是這類別的家庭應該多一 些，應該是主流，即是我們現在看就是主流，即是之前我們都是預測而已，但是現在我們這樣看下去就是一個主流，是這些家庭，年青家庭我們叫做，是吧，即是買一層樓過去那邊，即是重新開始啦， 賺住幾百萬咁啦嚇，就多人好多啦。 咁所以其實我上次同阿宋翁都有傾過呢個問題啦，係嘛？即係話，喂，攞住香港層樓嘅錢去到英國。 事實上我哋都睇翻嗰個例子，就係話佢嚟我哋嘅即係展銷會，我哋嘅英國嘅展銷會，佢好夠僵喎。一夜搏兩件喎， 兩個單位啦， 係嘛？咁咦，我都心諗，喂，點解咁勇嘅咧？咁我都同阿租講，喂，點解咁勇嘅咧？咁其實即係訪問一下佢，佢話係啊，嗱，我喺粉嶺嗰度有個單位，我加六球幾六百幾 賣咗， 咁我手頭上我揸住六百幾，我自己有啲私房錢。有百零，有百松啲，咁佢有七百九啦， 七百幾萬啦， 咁啊，喂，我去到嗰度博咗兩件，博兩件咧，佢喺呢個係百名漢， 個水位都係二百， 咁佢買200多萬嘅樓， 係啦， 佢買咗兩件， 五百萬搞掂， 嚇，買兩件，咁啊400多萬，咁佢仲 唔到五百萬應該， 唔使搞 mortgage 添。 系啊， 咁佢话我申请 BNO 嘅时候，我申请五加一，我有地址登记，我有 income proof，OK，咁我去到嗰年咧，第一年咧，我哋就系唔需要有咁大压力咧，我搵唔到工，我派街噶啦。 因为有层楼收租， 佢层楼收租啊嘛， 冇错， 系咪有两层楼，一层自住， 衣食住行最重要就是住啫，食唔係食幾多咪？ 即租金又可以啱啱夠 cover 到佢嘅一般生活 啦，即係幫補啦， 幫補啲啦，幫補啦，1000磅到啦，你 1000磅左右啦，除税之後咁有1000多磅收入，咁算 OK 啦，咁係嘛？即係佢會咁樣諗啊，係嘛？所以 1000磅喺白明漢生活上嗱，我純粹講1000磅啊，唔講其他，我真真真1000磅嘅啫。即係一個月咁生活有冇咩特別？ 因為你記住，佢住佢唔使俾錢啊嘛。OK， 因為佢已經係自己買咗啦嘛。咁你淨係1000磅嚟講，即係簡直食啦， 交通啦， 你交通費啦，同埋你嗰啲即係電話費啦，啊啲 有冇雜費啦？ 雜費啦，可能自己揞多即係幾百， 攞少少出嚟啦。你因為你一家三口嘛，始終都係係嘛， 幾百磅到啦。咁細路仔讀書又唔使錢。 係啦，冇錯。咁所以即係佢嘅即係個諗法就係、是、會係咁樣咯。咁當然我都係話，我都係咁同啲朋友講，就話喂呢一、這個 for example。啊，即係一個例子，可能啱老宋用嘅，未必啱阿租用嘅 ，OK？ 即係你嘅計劃同我計劃有啲唔同嘅咁，咁但係呢一個咧，確實係可以俾大家參考嘅 ，OK？ 係嘛？咁所以就係話，頭先阿租提到就係話，主力而家原來咧就係呢一班年青嘅朋友咧，年青嘅家庭嘅組合嘅朋友咧， 青年家庭 佔多嘅喎，佔多數嘅 30至50歲啦。 咁佢就係、是、喂。 呢啲最緊張嗰啲小朋友教育， 教學啊嘛，教育啊嘛，7、8歲嘅小朋友， 幾歲到十幾歲嘅小朋友咧？ 係嘛？咁佢亦都有嗱，有啲咧，有啲案例咧，就係話佢要選擇咧去住你嗰個老友啊，選擇去住呢個係格拉斯哥啊，蘇格蘭。咁啊，點解會選擇去蘇格蘭咧？咁啊，原來蘇格蘭有個特色嘅喎。佢就係話咧，你喺嗰度讀書咧，一路讀到讀大學都唔使錢嘅喎，係嘛？咁佢選擇蘇格蘭，係嘛？咁所以英國地方亦都即係都頗係大啦，係嘛？同香港嚟講， 蘇格蘭咧，老實講就係偏遠得滯啦。 嗯， 即係我如果俾我選擇，我就即係始終香港人咧都唔 係個島嚟㗎，大佬 唔好即係唔習慣太過靜啊。 係咯，斯格蘭咁 係啊，嗰邊真係好靜下。 有一個香港嘅。藝員，阿喬寶寶都係喺嗰度喎，好嘢，係嘛？ 係啦， 係啊。咁嗱，即係嗱，你今日上嚟主要都希望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啲嘅經驗啦。咁就係、是、譬如話英國，大家要準備注意啲乜嘢啊？咁樣，呢啲要提醒一下啲聽眾朋友啊，因為我哋都天南嘅朋友都。 天下朋友很多就想住去台灣嘅，咁好啦，咁台灣又要600萬投資，而且嗰個而家個疫情嗰、那個投審處嗰個進度又非常之慢，咁有啲好急於諗住喂，我想即係小朋友讀書，喺未來嗰一年嗰、那個學期我要跟得上咯，可能就我唔揀台灣啦，我揀英國啦，咁因為英國快啊嘛， 係即刻，所以而家幾個月搞 好啦，咁我而家當我一個。我完全乜嘢都冇，我乜都唔識，我唔知道。我而家突然間收到消息，哇！原來英國啲咁嘅好嘢喎，咁我而家嚟啦，咁你有啲咩要話俾佢聽？你要需要有啲咩 preparation 咁啊？諸如此類 嗱，首先嚟講咧，就你要搞清楚你有幾多人申請先啦。咁、你準備啲文件。係。咁上次咧，我哋都講咗啦，其實有好多朋友咁，佢其實上網填咧。你話易又得，又話難又得， 一定好多問題嘅。 好多問題嘅嚇，咁首先你準備啲文件準備齊全咯，呢個第一點啦嚇。第二點咧就係嗰張你嗰張 credit card， 因為你要俾費用，即係我哋一個即係嗰個你嘅醫療啦，5年嘅醫療啦，或者你 申請費啦， 申請費啦嚇，申請費啦，你嘅嗰個申請費同埋你個醫療嘅費用咧，都係一次過要碌卡嘅。咁你如果你一家幾口嘅話，可能爆咗嘅喎，嚇、或者你如果申請埋即係 老豆老母、 老豆老母啊咁樣， 咁嗰啲要 兄弟姊妹啊 咁傾啦， 係啊，咁你變咗 加大額先喎、 啊，冇錯啦，要加大額，咁呢、這個咁你話喂唔係喎，分開搞得唔得啊咁樣啊得，不過問題你記住，如果每一個人都有 BNO 咧，就分開搞就冇所謂嘅。 但係如果有啲係呢個叫做醫親嘅， 係啊，即係話有啲係冇 BNO 啊， 即係得個老豆有， 或者係得 都冇嘅， 一兩個人有嘅話，咁你係靠嗰一兩個人咧楞到成家嗰啲咧，咁你就係一定要一次過 啦。嗰啲父母啊、外母啊、外父嗰啲 咁，所以咪你個要個 credit card 咯，係咪？你要個要個 limit 要夠咯，喂唔夠啲啊，咪入啲錢落去咯。 一個人大概要幾多錢到咧？ 單頭 三千幾磅啦， 三千幾磅即係三萬幾蚊噶咯喎。 哇！ 如果一家四口就十幾萬噶咯要。 係啊，咁你有時個 limit 冇咁大噶嘛，咁你點啱啊？唯有你就係入咗錢落去， 好似我咁樣收到一千蚊咁，我撲街啦已經。 你唔入啫，係啊，咁你唔攞啫，咁啊，即係呢個第二件事啦，就係即係準備嗰個碌卡嘅錢啦。咁啊，第三樣嘢你要記住啦，如果你辦理中間裏邊有一啲親屬，佢除咗冇 BNO 之外，佢原來又即係攞住其他國家嘅身份嘅話咧，咁就要去打指模嘅，就要去到北國嗰度打指模嘅。咁呢個咧就係、是、變相嚟講咧，你就唔可以用網上手機 apps 嚟做啦。 即係咁講啊！即係如果我自己已經有 BNO 啦，咁嗰個就唔使嘅， 冇錯， 係嘛？咁嗰啲冇 BNO 嘅，係即係醫親嗰扎咧， 係啦， 咁就要去， 咁就一齊要去 打錢 嘅，不過 係啦，即係你唔可以分開辦，因為你一分開咗，佢又冇咗資格啦嘛， 係 嘛？咁所以其實呢啲嘢咪要準備好咯，唔係你到時啊，原來咁啊，咁又整多一次。即係你變相嚟講，你個時間咪越拖越慢啦。咁當然你話喂大把時間啦，咁樣咁啊呢樣嘢就 自己諗啦， 係啦，自己決定啦，咁樣係啦。咁啊好多人都因為其實都反映俾我聽咧，就話唉呀，即係撞咗十次八次板，即係撞到紋都紋啦咁樣。咁呢啲情況咪就係你 咪一填表就會好多呢啲問題㗎啦。 有啲人有填表障礙㗎嘛， 好似我咪有填表障礙啦。 仲有啊，last 個即係填到尾嘅時候咧，嗰一百條問題咧，即係大約啦嚇，即係好多。你答的時候即係有時你真要小心啲答喎，唔好即係答到下求其答喎 ，yes no 啊咁樣咁樣，即係你記住，有人問你係咪即係支持恐怖主義，咁你 yes 咗你係賴嘢嘅咯喎，唔係真係㗎，因為你填得耐啦嘛，一路填一路填一路填嘅時候， 都係英文嚟嘅。 唔係有佢係英文，但係咧就即係話你如果唔識嘅揾個識英文嘅人睇啦，梗係係咪咁樣？ 即係咁啦，嗱，譬如我哋觀眾或者聽眾啦，如果真係有啲問題嘅話咧，可以揾我哋嘅，揾我哋幫手。 可以。 咁啊，即係變咗就，因為老實講，你一對住嗰啲表格啊，我真係有填表格啲困難症嘅。我見到表格裏面啲格咧，我已經頭痕噶啦。咁你仲有一百條問題，仆街啦！你叫我，喂，屌我！考試成日唔合格咪就係因為咁咯。 喂，考試唔緊唔緊要，你可以考多一次喎。你如果呢度你一 reject 咗你嘅話咧，即係嗱，我哋就未試過有啲咁嘅情況嚇。即係假設咧，你 reject 咗你係一啲咁嘅原因嘅話咧，你去申訴咧都幾麻煩下喎。啊，因為佢入面有啲問題，我都覺得係啲好類似嘅。咁你答下嘅時候咧，啱啱你個 channel 未轉到出嚟嘅話咧， 未瞓醒， 係啊，咁啊賴嘢啦，啊，咁啊賴嘢啊，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填呢啲嘢嘅時候咧，喂，一定要覺得自己個 保持呢個 清醒， 頭腦清醒， 係啊，咪填咗話 yes， 原來係 即係你寧願係烏啊烏嗰時就唔好填住，係飲杯水行個圈先， 冇錯，係啊，因為佢而家佢係俾你填完再填咁啊！之前就話唔得啦，咁啊後屘就發覺原來佢哋真係都好人性化啦，可以填完之後就再填啦咁樣。咁不過就係當然你要申請咗個一個編號先啦嚇。咁啊，如果唔係咧，佢就唔可以入去填嘅啊。咁啊個編號就係要登記一個郵箱啦。 好啦，咁啊最近聽到就係話咧譬如你有啲問題唔知嘅，又唔知邊度問嘅，咁啊可以打電話去英國嗰邊咧，就係佢有廣東話服務，係咪？ 是啊， 是不过呢老实讲呢就 即 係都难啲啦。 唔知成七个几人钱一分钟啊。 钱是少啊，你等啊嘛。你明唔明 白要等嘅，唔係好等。 要等㗎。 等冇贵囉。 要等，因为你要等广东话，我意思係。明唔明啊？ 冇错，即係话明你係 hotline 嘛,hotline 梗係 hot 㗎啦大佬。 英文呢我相信即係我未听到人话要等下。但广东话呢就事实上真係要。如果你话我要中文嘅。 hotline 话明 hot 嘛。 可能得个两三条友嚟服务你嘅啫。咁但係你问嘅人可能有十个波。因为一个人问肯定唔係幾分鐘的事啦！ 我答你就肯定得兩三條友喺度聽嘅啫，嚇呢個肯定嘅添啊！你放心嚇。 咁所以即係話咧，真係揾啲專家幫手啦，係咪？就唔好自己你話喂打電話解決到咧，解決到嘅咁，但係 你分分鐘聽完佢講完之後，你做真係填嗰時咧，又出現問題，係嘛？即係我睇完之後，我 drop 曬所有啲問題，我去問完之後，屌再填咯，都會有問題，咁你點咧？係嘛？所以填呢啲表咧，都係揾翻啲專門人士嘅幫手啦。 因為其實咧，即係又賣下廣告啦。其實嚟講咧，即係如果好多時我哋做一啲推介的樓盤嗰啲咧，即係話好多時都會有個咁樣嘅優惠，就係、是、喂你買咗樓咧，你要辦 DNO 咧，幫 你做埋， 幫你做埋㗎啦，即係唔會收錢嘅，係啊，咁我哋咁樣即係其實都係一種服務啦，嚇咁樣即係其實大家都可以考慮啦。如果你還年都要買樓嘅話，嚇咁啊買樓嘅好處我哋唔講啦，即係太多啦，咁啊即係呢個就即係大家可以分析。不過唔講還唔講都係要講啦。如果英鎊又升，即係我之前新年前預測話喂。買咗未？買咗你就賺咗噶啦。即係喺個水位嗰度。 唔係，所以我哋就係天南啲聽眾咪插你咯。 咪唱咗都咪唱咗錢都賺噶啦喎。 咁咪插你咯。咪就係話你喺台長嘅節目裏邊就提人哋買樓，話個榜子會升啦咁。即係 我哋成日叫人買美金啊，冚家產美金冇喐，佢仲跌添。 因為佢係咁印啊嘛， 所以係嘛？我都話我記得我第一次初去英國嘅時候，十五個幾銀錢綁紙，依家十蚊上下。OK， 其實你唔得信我㗎，你信嗰啲財經專家咧，我都係即係透過一啲咁樣嘅渠道。即係當然有啲朋友啊，係啊咁樣嚟收到嘅一個咁嘅信息咁樣，咁我就大膽咁樣。 之前都係九個。幾九個八到係嘛？ 誒，咁呢個就未明朗嘅時候。 八個幾人錢都試過。 脱歐未明朗嘅時候。咁、但係我而家講緊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啫，我係講緊三個月啫，兩個月幾三個月。 升咗四五個 percent 都有幾個 percent。係 咯。 係啊，喂，幾係嘢啦？你唱200萬港幣嘅話，你咪計咯。係 啊，都有幾皮嘢啦。 啊，你真係，所以話呢啲嘢。 差唔多十皮嘢收入喎，嚇。 所以我諗下，你而家可以等緊邊個嚟請我飲茶啊？即係嗱，喂，多謝你啊！即係咁樣。 喂，我又收到個消息嗱，譬如嗱，因為以前咧就譬如講我哋係譬如要搞去5+1啦，咁你先要係第一買份醫療保啦， 一定要 第二就有半年嗰個生活費嗰、那個認證啦，係咪？ 即係其實好少錢啫。 係啦，咁但係咧就好似話，而家英國又再開放。就係話咧，如果你去你用，譬如話我真係啱啱夠，我啱夠半年使用嘅啫，用完呢半年我揾唔到做，我就冚家產噶啦。咁最近英國 真係冚家產啦，咁 啊，最近英國好似又話喂，嗱，我再開放啲，你哋嚟得噶啦，半年你使曬，你可以領呢個即係社會保障金，有冇聽過？ 有， 但係 最近係嗱係， 好似話攞到差唔多成三千幾蚊一個月啊，3000幾磅一個月， 即 係千幾， 冇， 即係咁講啦。呢啲相對負面啲嘅信息咧，就我哋就基本上都唔想提嘅。 唔係咁俾多，係一個選擇。 有一個， 有啲我真係得半年嘅，因為咁我而家心都唔知佢好。 唔係咁，我就勸你唔好起程啦。OK， 唔好起程住啦。咁你真係儲夠錢， 我真係儲唔夠啊嘛，大佬，短期裏面抽得夠啫。 儲唔夠，我都要走啦。咁冇辦法啦，咁就要去啦。咁樣咁，但係嚟講咧，即係我哋都即係比較上係從積極面嗰個層面去諗啦。咁而家英鎊咧，即係英國嚟講咧，即係最低工資係8.5磅。咁你8.5磅咧，基本上係揾唔到人嘅。即係好似係台灣咁，你23,800，你請唔請到人啦？ 即係你肯做有嘢做噶啦， 肯做有嘢做嘅。OK， 咁所以有啲人咧喺好多討論區度討論咧。就喂死啦！去到英國唔知做咩好，做咩好咧？你唔好咧，即係 冇揀嘢做。 當然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話你唔好將喺香港自己嘅職業咧攞去英國嗰度比較。OK， 咁我成日都舉例啦，就你喺下邊嗰度麥當勞嗰度，你做個即係 manager 嘅啊店長，咁你去到英國麥當勞嗰度，你可唔可以做翻個店長咧？咁你就想啦，做洗廁所個店長咧，你就可能發只得，咁你從基層開始做起。OK， 如果你係基層去到，咁你做翻基層，一定係慢慢嚟適應啦。如果你係即係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你譬如話我喺香港，我都係一個醫生嘅話，我可以喺瑪嘉烈醫院，我係一個即係 consultant 喎。咁去到英國，我係咪可以做翻個 consultant 咧？咁可能未必得嘅，因為大家即係喺嗰度每一個地方 都適應一輪先啦。 冇錯啦，個國情唔同啊嘛，係咪？正所謂個國情唔同啊嘛。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即係我哋只要即係咁講，腳踏實地。 咁去揾翻揾一份工作咧，俾啲時間揾翻相同類近嘅工作去做咧，個問題唔大嘅。嗱，咁呢個就唔係我開即係順口開學講，我老 闆啱， 咁都係一啲英國嘅朋友，我哋嘅 partner 咧，係話俾我哋聽嘅。 係嗱，因為咧，即係點解英國都真係好想吸引香港一扎人過去咧？脱歐之後咧，有一大扎人走夠曬啊嘛。 排係啦，佢唔可以仲有新嘅外勞。 嗰扎人走嗱，嗰扎人咧就本身係喺英國咧做一啲一啲基層 工作。 咁呢扎人走咗，佢係冇辦法補充。所以佢都好希望有一扎香港人過去咧，而呢一扎人，譬如喂你願意屈就少少先啦，係咪？咁補充咗呢扎勞工 短缺 係啦，咁你亦都可以去到喂唔使話頭先我講你唔使喂老實講，香港人就唔係好中意攞綜援嘅啫，係咪？即係除非去到山窮水盡嘅啫， 冇錯。 咁既然有八個半最低工資嘅話，咁都差唔多成九十。 可能佢估唔到香港人咁有錢。 港幣一個月，唔係因為有啲可能真係買一層樓平平地買一層樓，咁都係佢掹掹緊嘅啫，係嘛？佢半年生活一家四口，可能真係掹掹緊。咁但係咧，原來咧去到你唔使驚冇嘢做嘅，只要你肯做，係嘛？即係除非你話屌，我又想我喺香港做保安阿頭嘅，你叫我做保安員我唔得嘅喎，咁啊仆街啦。 即係簡單講句，佢袋度仲有錢。但系咧就唔係好想屈就咧，咁呢啲人揾唔到嘢做係正常。 咁呢啲係正常啦，係咪咁？ 即係成日揾唔到錢， 仲可以生活到嘛？ 係佢成日舉手話：喂，好慘㗎！倫敦揾唔到錢啊，英國揾唔到錢。喂，咁你袋度有錢，你唔去揾啫。 係啦。 啊，咁你要揾翻，你要揾翻你覺得滿意嗰個錢就梗係揾唔到啦。即係所以其實，即係其實香港人係有錢，個個都係有錢過去。咁啊，過到去就係唔休住。咁啊，個個都話：哎呀，呢樣唔做，嗰樣唔做。咁咪揾唔到嘢做咯。嗱，呢個情況都係唔敢話絕對，但係都有好 有嘅 一部分係 有一部分係咁樣， 真係咁樣。 係咁啊，即係嗱，衣食住行啦，住嗰方面嚟講，頭先所講啦，就係好多人都碰到啲問題，就係話揾屋住係有啲嘅難度嘅。 係 咁所以咧就係嗱，佢哋英國咧租樓咧就係要同啲 agent 咧填一份 questionnaire 嘅，就唔似得我哋香港咁，我落下邊咧就大把地產鋪，大把呢個即係 中介， 招致中介。咁英國都係用中介嘅情況會比較多嘅，冇話即係業主面擁啊咁嗰種情況比較少嘅。 90% 都係中介嚟㗎啦， 係啦。咁佢會問你好多問題嘅，喂，你多唔多社交生活啊？你養唔養寵物啊？你有冇嘢做啊？你有幾多 income 啊？幾多 income 啊？呢個職業啊， 俾租啊， 即係佢會係咁樣咯。咁你填曬呢啲 question 啲人，唔等於佢會租俾你，佢就會評估你值唔值得租俾你啊。 其實最主要一個原因就係咧，你冇一好多人去租嘅時候，你都未揾到嘢做噶嘛。咁你咪冇咗個經濟證明咯，即係冇收入證明。 變咗你填嗰時就心就心曬啦。 唔係你一定係填唔到㗎，佢問你有冇即係嗰個叫做收入嘅來源。 我哋想見你冇 income 嘅話， 係啊， 你夠唔夠去租啊，大佬？ 係咁好多時呢啲情況就會邊上個即係嗰個可能嗰個 agent 或者係嗰個業主啦嚇。就即係唔願意租俾你， 唔願意租俾你啊！所以有啲 case 又話，即係佢去到英國咧，有成即係成半年咧，未必租到地方咧，係確實係一個事實嚟嘅。 呢啲我都碰到啦， 確實係一個事實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出發之前要注意嘅一樣，其中一樣嘢咯，係嘛？咁有啲亦都有啲朋友我哋喺做整銷會嘅時候咧，都有啲朋友會問：喂，你哋嘅樓價同英國係咪同步㗎？咁大部分我可以咁同你講啦，即係唔單止係我哋，大部分喺香港而家賣緊樓盤嘅 agent 咧，佢咧同英國同步嘅， 其實都係信得過嘅， 都係同步嘅，都係唔會話因為呢度買就貴啲啊， 唔會香港買貴少少，咁去到咧又平啲咁， 大部分而家。唔會，全部都 因為如果你平啲，我唔喺香港買咧，我全港買啊嘛。 咁就係話因為大家都冇呢個經驗啊，即係突然間又會有幾十萬人，因為英國內政部估計未來嗰幾年裏邊有30-50萬香港人過去移居去英國。咁但係即係英國都係一個習慣係租樓嘅地方嚟嘅，啲人OK， 咁所以咧就大家及早準備咯，係嘛？ 好啦，咁啊，喂，係咪嚟緊又有展銷會可以同你哋傾傾咧？ 是啊，嚟緊 有13號 咯， 係13號咯，係13號。 啊、大家可以即係 WhatsApp 我哋啦嚇， 即係會有啲倫敦啊，呢、這個伯明翰啊，或者呢、這個。 啊，今期呢個三月十三號咧，主要就針對咧 Manchester、嗯。 哦，曼城。 啊、曼城。咁啊喺曼城嘅市中心。嚇、嗯，咁、啊、咧就市中心真係市中心。係。嚇、啊，咁呢個地方咧就佢嘅所優惠呢個筍盤咧就係、是。佢今次咧就送全屋家私，全屋家私之餘咧，佢有兩至三個 percent 嘅 discount 個樓價，再加上咧就係有部分單位，即係大部分單位噶啦，可以咁講係送埋車位嘅，即係包埋車位嘅，咁就係呢一個咧係相對係。我哋處理過咁幾次 最順嘅， 唔敢講最順啦， 比較順啦， 比較即係係。有啲 Jackson 啦，有啲 Jackson 咁樣啦，因為 都慳咗，都慳咗十零廿萬㗎。 係啊，因為你仲有而家嚟講就 慳咗十零廿萬。 冇錯，最得人就慳十幾廿萬。你仲有，如果你係有個印花税，仲有個優惠咧。 而家延長咗。 嚇，仲有個延長，延長 咗六月份， 至到六月底啦。 如果你首次置業，佢仲可以完全係咩添？ 啊，免嗰個印花税啦。 哇，好明顯係。針對香港喎， 冇錯，絕對係，絕對係。 去到六月喎，即係我成日講嚇，五六月到係呢個先至係高峰期。 佢直情係針對佢啦，我覺得係內政部係有 預謀， 有預謀，有預謀嘅，有預謀嘅。 咁都好多錢嘅喎， 係啊， 七個 percent。 喂，你呢度慳幾個 percent， 嗰度慳幾個 percent 就係 七個 percent， 你諗下幾多錢？ 一百萬七萬咯， 咪咯， 咪咯， 二百萬十四萬咯， 咪就係咯， 三百萬廿一萬咯， 十幾萬喎，真 係。啊，所以呢個即係係其中一個有。因令到香港人咧就買定樓去英國嘅，咁再加上就係我哋自家公司亦都有啲嘅優惠啦，就譬如話英國機票嘅優惠券啦，係嘛？ 係啊係啊， 咁呢個亦都係 discount 啦， 即係折扣啦， 係啦。仲有就係話買樓我哋都要委託律師㗎，係咪？律師費亦都有 discount 啦，係嘛？咁所以即係 加加埋埋加加埋手續啦， 係冇錯。代申請呢一個五加一嘅呢一個係手續啦，咁樣咁嗰度又係錢嚟噶嘛，係咪先？咁你加加埋埋加加埋埋咧，就 慳幾廿萬喎。 有啊， 係咯，幾廿萬喎， 有㗎。 即係你 起碼我哋都嗰我自己喺度篤位都爭成三十幾四十萬。 係啊，係咯，幾廿萬咯， 係啊。因為全屋家私嗰度有幾萬， 係咯， 嚇有幾萬，呢度又慳十幾萬，係嘛？咁所以其實。即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嘅， 英鎊又升咧，又加咁。 唔係，我都話啦，其實我再講一次，你當請我飲茶或者追打我都好啦嚇。英國樓咧冇得輸嘅，即係而家嚇我講，而家買咧冇得輸 嘅。唔係因為香港移民嘅去會越嚟越多嘅，即係就算今日唔多，我估。香港局勢一路咁落去咧，就越 未來一兩年一定會。 但 係 你話喂，你持有，你話係咪持有幾十年都唔會輸咧？我唔敢講。但係未來呢十年咧，冇得輸，一句講曬。 簡單啲講，而家英國即係全球經濟啦，仲有冇衰得過而家呢個階段咧？ 唔係英國，如果係打曬，佢都唔使未使打曬，得七成咁，佢應該可以開翻關噶啦。 係啊，全世界第二個最多人打疫苗嘅國家。 一開翻關咁，其實佢經濟流動就好犀利噶啦。 跟住脱歐之後咧，佢唔會因為脱咗歐之後佢經濟會轉差，係開始慢慢轉好。英鎊喺度升緊， 因為足壞嘅消息冇曬啦， 係冇曬啦嘛， 冇曬啦， 係嘛？即係利好消息係多過係壞嘅消息啊嘛。咁你再加上就係因為呢個疫情咧，就係、是英國 lock down 有好多城市都 lock down， 咁就令到咧喺個建築嗰個進度咧係慢咗嘅，嚇、嗯啊、慢咗嘅。再加上就係因為阿 Jo 成日都講啦，就係、是、因為佢嗰個係消防條例， 係啊係啊係啊， 個消防條例佢係 相當嚴謹， 相當嚴謹，相當辣嘅。 英國嗰個大教堂燒咗， 有絕對嘅關係 嚇。咁所以咧，未來佢哋個供應咧係相對地係有啲緊張嘅。 呢三年咯， 啊，有啲緊張嘅，咁所以種種咁嘅因素加埋上嚟，我希望阿 Jo 唔會烏鴉口啦。 請飲茶。 吓，请饮茶， 请饮茶，记得请饮茶 吓。即系此时不买就今代何时啦？ 系啊，总之你赚咗几多请饮茶吓？系我哋唔求多，只系求一杯茶啫。 咁啊，喂，咁十三号嗰个展销会点样 contact 啊？ 嗱，当然啦，你可以 WhatsApp 我又得，你透过谢工 揾我 又得 吓。系啦系啦。 咁就嗱，因为都系因为个疫情嘅限制咧，咁我哋都系会有啲安排嘅。咁就如果我哋即系嗱，我哋都会有计划咗系有两个。場地同埋兩個係時間地點嘅，咁 都是我哋要大家報咗名先，報咗名之後咧，我哋安排嗰個時間地點俾你去參加，咁就都係長沙灣。 Okay. 都是長沙灣，咁就時間我哋會俾你睇下邊一個有啲可能係安排上晝啊、嗯。如果你能夠上晝嚟嘅，咁我哋安排上晝啊，上晝下晝我哋都有兩個唔同嘅時間地點嘅。OK，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OK， 好啦，咁啊，喂，多謝阿租嚇，咁啊，介紹啲好嘢嚇，咁啊，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見。 OK， 拜拜。